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 13，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咁啊，上个星期咧过咗个农历年啦，今个星期咧就回归呢个正常。上个星期乜嘢都冇，所以我一个 solo 啊。咁多谢啦，有啲听众都支持嘅，有啲听众都觉得好听嘅。咁我相信亦都有唔少听众咧听到一半已经瞓咗啦。咁因为一个人讲咧系好精神分裂嘅。不过我要分享多一样少少嘅感受俾啲听众朋友听咧，就你会可能会觉得好笑嘅。作为一个节目主持呢，即是在做一集节目里面呢，其实应该要有少少的技巧呢，是做到希望在个节目里面，姑勿论个听众一个人听或者成班人听到啦，其实是在个节目里面需要做到同个听众有一个言语上高的类似一个叫做互动啦，一种 interactive 的感觉。咁所以在个节目里面呢，我尽量都会讲到好似直接同电脑旁边或者听緊呢个节目的听众好似直接同佢对话咁样嘅效果。咁啊，做完呢个节目之后咧，咁啊，第一我好少听翻自己嘅节目嘅，录完呢一集出街之后咧，我都觉得啊，不如听一听个效果点啦咁。咁我就选择咗有一晚嘅晚上咧，咁就即系我发觉我厕所系好好用嘅。咁我喺呢个厕所嘅过程入边咧，咁就开咗呢个上一集嘅 MJ 13，咁就自己喺度重听。咁咧开始去到有一个位置咧，就觉得件事咧系非常之精神分裂嘅，因为当我听到自己嗰把声同我喺度沟通紧嘅时候，我再谂下谂下，咦，原来嗰把声系我自己嚟嘅，咁跟住好似完全唔记得咗自己节目入边讲过啲乜，跟住就似系同一个空气入边嘅另一个卓飞喺度对话紧嘅时候咧，嗰种感受咧系非常之恐怖，所以咧我系即刻听完一节就停咗，唔敢再听落去嘅，因为好精神分裂啊嗰件事。Anyway。都多谢有啲听众嘅支持啦。咁今日咧就唔再 solo 啦，因为今日咧就有位嘉宾咧就坐咗喺度。咁可能咧，如果有听原网台嘅听众朋友咧，咁应该都有听呢位嘉宾嘅声音嘅。咁佢咧就系深夜的寂静放映室嘅 Eden 嘅蝎子王。 系，大家好啊。 系啦，咁 Eden 咧就原来我哋对话嘅过程入边咧就发现，原来 Eden 咧都系一个。是一个神秘组织的研究者嚟嘅，佢都好中意研究呢啲咁嘅资料嘅。 着迷啊！ 咁啊嗱，咁今日点解揾咗 Eden 上嚟呢？就因为我都系后屘听阿毛讲，我先知嘅啫。原来想揾一啲人直接踩入去一啲神秘组织，譬如话Freemason 啦，即系共济会佢哋嘅总部啦，或者一啲嘅总坛咧。咁原来阿 Eden 咧曾经都入过去参观过。 佢哋一个嘅博物馆啊。 我去嗰阵时系2012年嘅1月， 2012年嘅1月 系啦。 即系旧年嘅事咗， 系啊， 哦，即系一年都左右嘅咗。点解你无端端去嗰个总坛？ 嗱，话说就咁嘅，小弟其实喺澳洲大嘅，系啦 ，OK。 咁咧，上年基于啲事啦，同埋探亲啊，咁我就要过去一转咁样。 嗯， 点一个好偶然嘅机会，嗰阵时从来冇有咁样嘅即系好话唔好听，踩上去个会所咁样嘅 会所系。 咁系点咧？我系睇一幅地图，咁嗰阵时揾路，咁而家 GPS 咁发达啦，我嗰阵时咧仲用呢个一本书嘅地图。咁样抄嘅，揾路啦，牵下牵啊， 咦？即系你自己揸车嘅， 系揸车嘅，澳洲都系要揸车，如果唔系就唔系好方便啊嘛。 嗯， 好啦，之后咧睇到话，咦？点解个地图嗰度有个共济会嘅标志嘅？ 哦，即系嗰个圆规同嗰个国尺嗰个 logo 啊， 喺个地图嗰度，我谂咁得意嘅，突然之间有个我嘅好奇心嚟啊， 吓， 之后抄一抄， 本身对共济会有认识噶啦， 系啦系啦， 吓， 咁啊抄翻，咁抄翻啲 key， 然后嗰，咦 ？Museum 博物馆。共济会博物馆，咦？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系啦，即系我估香港大部分嘅朋友都觉得，可能共济会系一啲表面上嘅印象，啲好神秘啊，入面啊做咗啲唔见得光嘅事啊，或者啲大嘅阴谋咁。咦，唔系，澳洲好 open 喎，博物馆任你去，唔使钱添嘅， 免费入场， 免费入场， 咁梗系去啦，系咪？ 今日去啦，咁我睇翻地图，原来佢 个位置喺边度咧？ 喺悉尼，悉尼系商业区嘅，即系闹市嚟嘅，系啦。咁佢嗰个 building 啊，我嚟形容一下啦。个 building 似咩？个外观啊，似而家香港嗰个解放军总部啊，你觉唔觉啊？卓飞嗰个？ 哦，你讲嗰个好似天马栏， 系啦， 底收咗入去， 系啦，好似一支针插落去咁样。 但佢成座都系博物馆嚟嘅， 成座都系佢嘅。 但系佢上高都可以俾你去嘅，定系佢净系下低 就办公噶啦。 嗱， 我讲翻嗰个 building 系点咧，喺一个市中心咁样啦。咁个颜色啊比较黄黄地咁样。咁啊。佢入面写住呢个咩咧 ？Sydney Masonic Centre， 如果译翻去中文就应该系悉尼嘅共济会中心咁样啦。 系 啦，其实系一个 complex 嘅，即系一个综合嘅设施嚟。 咩叫综合嘅设施啊？ 即系你觉得如果纯粹办公室咪就全部都办公室咯。咁佢唔系啊，第三层有办公室啦，下面有演讲厅啦，同埋有一个地方咧，佢似俾人嚟做 event 咁样嘅。 哦， 系啦，我怀疑会唔会系因为我唔知佢会唔会租出去俾人哋。使用啦，定你自己 系啦，俾会员 系啦咁上啦，咁即系其实佢系齐晒嘅咯 ，gathering 啊、办公啊、博物馆啊咁， 诶饮饮食食乜嘢成等嘢都可以喺度发生晒。 佢做 event 个地方就有埋餐台嗰啲咧，即系如果你嘅 event 系需要系一个宴会嘅话，咁其实都得。 哦 ，OK， 系啦， 好齐全喎。 下面仲有一个，我估如果大家喺一个澳洲生活紧嘅朋友，或者大家想去澳洲，应该好开心就系其实有纪念品嘅铺头。 其实你系就咁样去到门口就咁入去就得噶啦，即系冇人问你。系咪会员啦咁样噶？ 冇， 你直接走入去就得噶。 嗰其实是一个办公大楼嚟噶， 哦， 因为成栋 系， 咁只不过可能系属于共济会咁样。 吓，咁入去咁啊点咧？如果人哋办公大楼，你原本都唔会中入去噶。 系啊，嗰阵时我真系唔知头唔知路，我就下去。哦，咦，唔系有个庙师人，我一下去又冇 reception 嚟噶，即系 接待处。 接待处，咁我就问下嗰人，系咪有庙师人噶？系啊，三楼啊。搭 lift 上去， 哦，个庙师人反而要上去楼上先。 系啦，因为地下系好一般，你觉得完全冇问题，一个办公大楼嘅，好正经嘅 reception 啦、lift 啦、一啲会议中心啦咁样。 即系我幻想，我未去过啦，但系你去过啦，会唔会真系去到入去个 reception 嘅时候，直情系真系好似人哋外国嗰啲商业大厦咁有个 reception， 系啊，好普通，好正常， 靓嘅女士咁样喺度咁样嘅。 类似 咁之后入后边系咪一个好大个共济会嘅 logo 咁样喺个墙上高咁样？ 个 logo 咧喺佢个大厦外围，咁喺嗰个大堂即系一入去个 lobby 咧，其实就冇乜太刻意高调地话自己嘅共济会，啲 logo 都比较少，但因为一下去转右手边咧，就系呢个卖纪念品嘅铺头，所以都几洋下，有啲书啊、饰物啊、杯啊咁都齐晒。咁如果稍微有少少呢方面知识嘅朋友，系应该走唔到眼嘅。 即一定会中入去， 一定会见到噶， 咁你就使好多钱啦喺入边，系咪？ 呢个系一个可惜嘅地方， 你冇带钱去。 我想投诉嗰个 building 啊，点解咧？ 因为太贵啦。 唔系，佢话系有纪念品，嘅铺头从来未开过。 咩意思？ 我去咗两日， 从来未开， 唔开门咯。个纪念品铺头， 哦，有直头入边有间 shop， 喺个 shop 卖纪念品嘅， 但系佢就闩咗门。 系啦。 你系咪揀咗啲假日啊？嗰啲时间 唔系，已经系平时两点几啊，咁两三点啊，咁嗰啲。 定系佢见到你嚟就识得闩门？ 有可能咧，可能又系做个幌子引你入嚟。 即系你去咗两次噶咯，其实。 我去咗两日噶。 因为我第一日去嘅时候咧，系差唔多接近山门啦。 嗯， 同埋嗰阵时咧就讲过我系揾地图噶嘛 ，confirm 呢个地方，我揾日有时间就 再去， 成个下昼去嗰度咁样嘅。 哦，所以第一日去就去到好快咁样走马看花咁望一望， 因为好得意啊！嗰一区即系题外话讲多少少 啊。嗯， 嗰度个 building 之余，隔篱咧其实仲有啲得意嘅组织嘅， 例如 咧就系、是、Scientology 啊，科学教， 哦、科教 都喺嗰度。即系其实嗰一区你再揾翻咧，其实唔止呢两个啊， 仲有好多其他嘅， 即系仲有啲啲 神秘组织， 系啦，有得意嘅组织咁样嘅。 哦 ，OK， 即系成条街都系啱晒我同你去。 你可以咁样讲，系啊，嗰一区系泊架车嗰度就可以一日好开心。 吓，嗱咁啊，科学教第日先讲啊，我哋讲翻共济会先啦。咁而家你去到入到去咁啊，佢冇啊，咁你展品即系嗰啲纪念品啊冇开，咁跟住你直接踩上去妙思林嗰度。 系啦。 咁妙思林嗰度有咩特别嘢？ 哇！嗰度如果大家系即系呢啲同好或者爱好者嘅，就一定好开心。逐 part 逐 part 讲起，分开三个大 part 嘅。 嗯， 一个就系展品区啊， 嗯， 即系可能佢哋嗰啲用品啊， 嗯， 一个就系服饰区啦， 嗯， 呢、這个就可能一般人自己做开 research 嘅话，你就咁睇相，有时睇得唔好清楚咁。 系 啊，究竟个袍入面究竟啲雕花 logo 代表啲咩？佢、又几清楚。另外 佢写晒出嚟咁样， 佢冇逐个逐个写呢个 symbol 解啲乜，但佢讲诶呢个系什么阶级嘅人着嘅呢套衫啊，代表啲咩咁。咁另外仲有一 part 咧就系、是、得意啊，妙思林博物馆入面仲有图书馆。 个图书馆系俾会员定系俾参观者嘅？其实 分开两 part， 一 part 就 open for public 嘅。你随便去睇啲资料， 系人入得去都睇得。 系啦，另外有一 part 咧就唔系叫图书館， 即系你讲个图书馆都分两 part 喎。 系啦， 系嘛？ 因 为 佢图书馆系即系全部放书嘅地方啊。咁有 好大， 有我谂翻先，可能都成一千尺左右，千零尺左右噶，唔细噶。咁佢有两道门，一个就是你觉得好似普通一道门入去啦。 嗯。 另外一部咧就系写住 archive， 就系档案室。 嗯。 嗰度就唔俾人哋入去噶啦，就摆翻啲 即系一定系会员先入得嘅。我哋逐样讲啦，我哋讲咗图书馆先啦， 系啦， 系咪最入到去最近嘅图书馆啊嘛？即系嗱，我呢个纯粹好奇嘅啫，喺、一个共济会嘅总坛里边，即系澳洲嘅总坛入边有嘅图书，咁我相信叫得图书馆嘅系咪你都应该系好多书啦？但系嗰啲书系啲咩类型嘅书咧？大约 有一大部分嘅旧书咧，系英国共济会嘅文献嚟嘅。 嗯， 咁另外有一 part 咧就系现代，即、就、系、是、好似而家嗰啲印刷嗰啲咧，八几年啊、九几年都有。咁其实系一啲共济会会员入面啲人本身做研究出嚟嘅 paper， 即系嗰啲叫文献啊，或者叫、研究报告咁样。 你讲咩？英国嗰啲系好旧，即系手写嗰啲，嗰啲本嚟噶。 系啊， 即系羊皮纸嗰啲咁样啊。 羊皮纸似啲咩咧？嗰啲律师行喺后边咧做样嗰扎旧书嗰啲咧。但系印刷系好精美嘅， 好似 Big Boys Club 后边嗰个 Bank Club 嗰啲啊。即系好厚嗰啲，有个脊位嗰啲， 系啦系啦，好厚，有啲好大本，好重嘅。 咁佢都系印刷噶啦， 嗯 吓，咁入边有啲咩睇嘅咧？ 其实 你有冇揭过？ 有揭过， 嗯， 有啲系佢哋嗰阵时嘅 journals， 即系嗰啲报告嗰啲啊， 报告啦，同埋有时好多会员嗰阵时去咗世界各地，咁啊写嗰啲嘢， 嗯， 其实啲藏书咧会可以分开几 part 嚟讲， 嗯， 头先我讲嘅旧书啦， 嗯， 另外一 part 就系一啲共济会近代。在世界各地分布，然后俾啲，譬如话我系英国共济会会员， 嗯， 我唔系好熟悉澳洲啊，唔熟悉香港啊，唔系好熟悉美国嘅， 嗯， 咁每个国家嘅共济会都会写翻啲自己嘅资料出嚟咧，俾翻其他 member 睇。 例如我香港嘅共济会，我会出一本书系讲香港嘅共济会嘅资料，就会印一本书摆喺嗰个图书馆入边。就所有其他会员，譬如话求其当下澳洲当地嘅会员要嚟香港啦，或者从来都未嚟过，咁佢就要攞嗰本书去睇入面嘅资料，即系旅游杂志嚟嘅。 系嗱，有两样嘢值得讲嘅，我讲一个比较得意啲嘅先。 系 佢哋有一本咧，即系嗰阵时都 internet 未咁发达嘅时候咧。 系 咁，譬如话 for example， 我系一个英国嘅共济会员， 嗯， 我真系唔知道喺美国加州嘅会堂喺边度，我唔知道香港喺边度。咁有一本书咧，就系、是、世界嗰个共济会地址嘅集合啦。 哦， 咁你 所以成本黄页咁样， 系啦，咁当然我从香港嚟噶啦，咁我嘅睇下香港啦，咁大家 直头睇咗啲咩咧？英文会馆啦，个地址啦， 大家都知啦。咁咧嗰阵时即系可能啲交通未咁发达嘅时候咧，咁啊写翻啦。哦，如果你有尖沙咀，你可以搭船咧去咗中环度落，然之后咧可以搭的士或者搭咩咩车写埋嘅上去。 嗯， 咁咧最得意就系话， 就交埋你点？ 正交埋啲外国人唔识广东话嘅时候。坚尼地道，佢 坚尼地道个 译名都有，坚尼地道佢就译埋咁样，即系佢有好 details 噶。 系， 总之你拎住嗰本嘢就一定揾到噶啦。 系啦，亦都贯彻咗即系共济会或者四海为一家嘅嗰个概念咧。 系 由远古都继承到啊。 嗯， 以前就系一班咁嘅石匠， 嗯， 周游列国去晒各地，可能从事佢哋嘅工作咁样。咁、人生路不熟啊，从咗好多悍匪啊，即系咁点样互相保护啊，点样互相照应啊，又唔惊俾人哋冒充啊，咁样睇咗个继承系仲喺度。 即系我都有啲朋友咧系 Mason 嘅会员嚟。咁佢哋好笑嘅，即係佢話：喂，卓飛唔係，我聽完你嘅節目之後，我哋都唔似有啲咁嘅嘢㗎，冇呢啲陰謀㗎。咁嗱，即係你容許我喺度重申一次先，即係唔係話所有嘅共濟會會員都一定係有呢啲咁嘅陰謀嘅，可能比較普通嘅會員。大家都系觉得系一个兄弟会，互相照顾、互相帮助。 basic 呢个三级咯，其实就比较公开啲，同埋即系比较一般啲嘅啲嘢。你话到可能 好核心嗰几个咧， 系啊，大啲嘅机密啊，或者大啲嘅 project 啊，嗰啲系真要 就 系 核心嗰班人先至知噶啦。 系啦， 嗱，即系我都系强调一句，唔系一定系共济会咧，就一定系啊，大家觉得好有阴谋啦，好一定佢哋谂好多诡计，唔一定嘅，即系。我要强调多一次，共济会入面呢都有一啲系做一啲慈善嘅工作，即系唔好话一竹篙扮一船人啦，即系呢个都系我一路都强调嗰个概念喺度。咁就继续啦，咁你见到佢直头教你点去啦，咁你睇住香港嗰本梗系觉得好笑啦，系嘛？ 系一个教埋你广东话点样去坚尼地道。 咁你即系当然你拎住呢本咁嘅黄叶指南咧， 系 你全世界共济会都去到噶啦，系嘛？ 系啦，同埋会讲埋大概嗰个共济会第一次喺嗰个地方立足究竟点样啊？即系一啲咁嘅， 即系当地嘅历史咁样嘅 简介几句，因为嗰本主要唔系讲历史啊嘛， 咁系旅游旅游指南嚟， 即系譬如话佢话香港点会有共济会呢度嘅咧？第一次就系应该系十八世纪左右啊，有一个瑞典嘅船，嚟咗呢度香港工作，咁就唔系话就喺度立足，即系话第一次有文献记载共济会员去咗呢个地方，咁样佢会写呢啲， 写晒呢啲资料出嚟，过瘾， 系啊， 即系起码香港嘅资料，大家都睇到喺嗰度可以知道，唔买得嘅系嘛嗰啲书， 唔拎得走啊， 哦，唔拎得走嘅， 我嗰阵时又唔好意思问话，可唔可以影相，因为好似都唔系几礼貌啊， 嗯， 你知去图书馆影人相好似唔系几好， 又侵犯佢版权， 系啦，系啦。 咁除咗嗰一 part 之外，咁但系另外就有一 part 就系档案馆， 系档案馆亦都关香港事。 哦，点解咧？ 因为话说有一批文献咧， 系 香港共济会出嘅， 系 有埋中文译名。嗱、中文译名啫，即系我唔记得个中文 exactly 系写啲咩字，共济会乜乜概论定唔知点样，我唔记得咗个译名啦。但系入面都系英文写嘅。咁咧嗰套系列嘅文献咧，如果冇记错嘅话，去到1993年开始咧，佢系我唔知佢系断咗冇再出啦，定系佢冇继续储。所以最后就系1993年。 咁但系佢嗰啲文献会写咩嘅咧？其实入咗个会，咁我要知啲咩有文献咁犀利咧？ 系啊，因为点解咧？譬如话当亚洲地区咁啦，香港地区同台湾地区咁，都有大部分人唔系讲英文噶嘛。譬如话入面有一张咧，佢系写过话，原来台湾咧。系有一班人咧，系负责翻译翻共济会嘅其他文献，或者嗰啲manual嗰啲咧，转翻去中文嘅。咁佢入面记录咗有边啲人做啊，点样做啊，过程系点啊，然后咧其他共济会员就话哦，觉得呢个翻译成其他语言俾更加多人知，其实系一个好件事嚟嘅咁。其实有一张类似 即系形容翻佢哋平时工作嘅方式啊，或者点样分工啊，嗰啲好 details 咁样写晒出嚟。 系啦， 哦 OK。 系啊，咁其实睇到有好多资料咧。坦白讲，就算你系共济会员啦，呢个世界咁大，共济会有成几百万个会员。咁我觉得似咩似大学系统咁样嚟写。即系逐拍，可能你又负责做远古嘅，你又负责做现代嘅，即系或者你负责做某啲地方。佢嗰啲资料系全部 keep 得好齐嘅，所以全部揾得翻。 我先前都揭过一啲共济会嘅嗰啲物件咧，咁佢有一啲细细本嗰啲诗咁样嘅书咧，佢有好多啲图啊，有好多啲。符号啊，咁嗰啲咧， 有 其实佢有冇解释嗰啲符号系乜嘢啊？嗰啲咁嘅书嘅咧， 嗱，佢有两 part 嘅， 有 一 part 咧就系话我头先讲啲旧书咧，即系以前啲人已经记咗，可能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咁样已经写噶啦。咁 即系图书馆入边分两 part。 系啦，佢讲嘢都系学我哋嘅语料几 V 运 下 V 佢有研究魔法啊，有研究卡巴拉啊，佢有写噶。因为佢哋符号其实都有啲名啊、符号啊，咁都系由嗰度嗰啲引申出嚟，即系佢哋有研究嘅。咁另外一 part 咧就现代嘅，就系话假设你真系入咗呢、這个Freemason 啊共济会，咁你都要认识共济会啊，同埋你都要考级噶， 系啊 系啊，咁咧就有一本 manual 咧，一本指引咧， 就我开始俾啲入门俾你睇咧。 考试精读嚟， 就第一，譬如话共济会标志 系 G 代表乜嘢咧？ 乜嘢？ 圆规代表乜嘢咧？尺代表咩咧？呢啲都系唔系话咩秘密嘅知识啦， 系啊， 即系好公开，但系佢会再 details 咁样写。 吓， 我系好想记晒，同埋时间唔够啊，真系。咁啊，佢有讲，譬如话啲历史一层层咁样讲啦。 嗯， 好，除咗我头先讲几个之后咧，再企喺入面嘅，譬如话蜂巢代表啲咩啊？ 嗯， 书代表咩啊？咁样一堆咁样。如果真系有心去研究嘅话，我估三个月半年都可以先可以消化到。 你而家讲紧系咪先？你净系睇一本。你叫我去睇，你叫我去睇啊！嗰本书已经睇三年啦。如果唔系发烧友嘅话，根本你系唔会去睇嗰啲书。 我嗰阵时系好辛苦地去记有边一 part 嗰啲咧， 嗯， 已经用咗我脑入面好多 RAM， 因为入面嗰啲资料其实太吸引，即系又系好可惜。 嗯， 即系我细个喺嗰度大噶嘛， 嗯，早啲发现嘅地方咪正咯。 系啦，系咯， 个个礼拜走去嗰度一转， 即系如果早啲认识呢一个咁深奥嘅一门嘢，我真系日日去咪嘅咧，即系。 我问埋个图书馆先啦，因为我哋第一 part 时间差唔多嘛。你个图书馆入边除咗你就系讲话分咗两 part， 有啲就系现代啲嘅，有啲就系旧时啲嘅啲文献咧。会唔会揾到有一啲真系系好旧好旧，譬如去到比十八世纪再前之前一啲嘅手稿啊，嗰啲咁样嘅资料有冇咧？ 共济会 officially 有文献或者有历史记载咧，就系十七世纪左右。 嗯， 但系佢之前好多人都觉得一定唔系十七世纪先至有嘅，即系之前已经有。 嗯， 但系嗰啲咧，即系譬如话学你话斋，如果唔系印嗰啲书咧，就比较少有。 嗯， 我嘅印象入面嗰啲都十九、十八世纪咁上下嗰种咯。 嗯， 但系唔好睇少啲书啊 ，keep 得好好，同埋佢嘅印刷系真系正。 嗯， 即系我喺大学都辅修 fine art 嘅， 啊， 其中一个原因点解我咁热衷呢啲就系佢嗰啲画咧， 啊， 咪嗰啲符号咧， 啊， 即系对于小弟嚟讲系真系好着迷， 即系佢啲以前嗰啲版画啊， 系啦， 即系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咩叫版画啦？如果有机会你拿本圣经揭开嚟睇，里边嗰啲插图咧，全部就 系 版画嚟， 系啦。 啊，或者你拎住张一蚊美金后面画咗个金字塔嗰啲咧，全部就系版画。 因为你试下用隻眼再近少少去睇咧， 嗯，全部用线条画出嚟噶嘛， 好 details 噶，即系好精细噶。 嗯， 同埋你再睇翻佢哋嗰啲文献啊，嗰啲 manual 字啊，你睇翻，哇，一个符号原来有咁多意思，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先系我着迷嘅地方。 嗯， 即系以前啲人嗰啲智慧， 嗯， 譬如话行到个地方咁样， 系， 我又唔知道你系咩共济会，就算你系啊，有可能你无形噶嘛，系咪先？ 嗯， 咁又唔知道你咩阶级，又唔知边度嚟，即系共济会入面都分好多， 系啦， 流派，即系我咁样讲系冇咁准啊，我都唔知道英文点样讲，即系佢又分唔同 level， 系 level 有唔同嘅 launch， 咁佢有分唔同嘅派别咁样嘅， 系， 即系容许我。简单啲讲先，讲 易明就系派别啦， 系啦咁样嘅。咁可能有啲要讲几句说话，或者手势嘅 handshake， 或者啲符号 已经交代晒你系边个 launch， 系啦，同埋你去到边咩 building 嘅，有啲符号就话，呢、這个应该系边个边个起嘅。 哦，即系佢哋睇到嘅， 系啦，因为佢每个唔同嘅 launch 或者每个唔同嘅 level 咧，有佢唔同嘅名字，有咗佢唔同嘅 logo。 OK， 好嗱，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吓第二节嘅 MJ 十三，继续同阿 Eden 蝎子王咧继续讲佢呢个共济会之旅啊。翻嚟第二节嘅 MJ 十三，继续有阿蝎子王啊 Eden 喺度啊，咁啊同我哋分享佢旧年去呢个澳洲悉尼共济会总坛啊， 系 嘅一个经历啦。咁样，喂，其实我真系想问个问题，你根本就咁中入去，唔会有人走嚟问你，你系咪会员嘅咩？ 有 有，咁你点答咧？ 系几时发生咧？就系、是、话当我去共济会嗰个图书馆行啦，可能佢见我太好奇， 你又孭住呢个牌啊嘛， 系啊，孭住呢个牌啦，即系你会形容下呢个牌咧，就 系因为就系嗰个 logo 咯， 个 logo 啦， 我摆咗上 Facebook 啦，就系呢个吓。 咁咧，见我亚洲人。廿零岁咁啊，即系喺澳洲嚟讲，我都系即系少数族类啦。 嗯， 即系佢又睇到我好似唔系话周围闲逛嗰啲咧，真系哇好专心啊。 嗯， 有啲人问佢话有咩可以帮你啊？有咩资料你想揾啊？咁啊，咁咧之后唔通我话我其实我系嚟即系 观光 系啦，或者嚟踢爆咩？唔可以咁样讲噶嘛。因为我又借啲， 即系你一心系谂住去踢馆嘅。 唔系因为呢个嘢，我个心底个问题问咗好耐，我个观众都想问噶。 吓， 点解澳洲？ 咁 open 嘅，即系咁开放嘅共济会，同我哋喺香港嗰啲观念唔同啊嘛，系咪啊？你觉得？ 喺香港起码英文会馆唔系开放俾你随便走得入去啦。 冇错啦，同埋我哋睇书啊，睇人哋嗰啲电影嘅桥段，都觉得呢啲一定系大阴谋咁噶嘛。 嗯， 都咁低。其实我嗰阵时有一个究竟系唔系嘅咧，用呢个角度去入去嘅。 嗯嗯。 咁啊，据我所知系真系美国同澳洲就有博物馆嘅。 哦 ，OK， 系啦。咁啊，呢个博物馆咧，其实我唔介意俾个 website 俾大家。 嗯， 即系如果系澳洲居住嘅朋友，一值得推介。 唔系，咁但系佢嗰个问你嗰个系一位小姐嚟， 佢问我系一个阿伯嚟嘅， 阿伯嚟嘅， 六十岁咧，系 librarian 图书管理员嚟嘅。 系 系啦，咁继续翻，佢就话诶， 佢真系问你 系啦， 有咩帮到你？咁你点答佢咧？ 咁即系我跟住作一啲理由噶啦。哦，我睇啲关于澳洲共济会嘅诶历史资料咁样嘅。 嗱，大家听众听住而家蝎子王呢把声，当时嗰个图书管理员信唔信服系另一件事。 系啦， 系 咁咧之后咧，佢一句问过嚟， 你系咪会员？ 系啦，佢话 Are you Freemasons 咁样嘅。 系， 咁呢啲嘢冇得呃噶嘛？我话好直问，我话唔系。 点解你唔话系咧？ 呃唔到 啊！你系跟住呃个手咪得咯，系咪先？ 系，我跟住咗呃。 你话系嘅时候，连入边嗰啲私人档案都可以俾你睇啊嘛。 但我跟住唔翻去啊嘛。我其实咧，大家唔好睇笑，其实共济会除咗啲咩 handshake 之外咧，喺而家咧，其实应该有会员证。 哦，系咩？有会员证而家 系，即系话其实共济会有好多个上一节讲过啦，唔同嘅派别咁样。 系啊。 有啲咧就唔系 exactly 用共济会呢个名嘅， 哦， 咁但系都系，咁但系咧嗰啲系真系有 membership card 咁样嘅，上网你都睇到嘅， 吓， 系啦，咁万一到时即系话请示出，咁我就搞笑， 哦， 系啦 ，OK， 咁、 okay. 但系到嗰阵时我睇佢个样咧，系有少少唔好一百八十度变啦，一百二十度变咁上下， 即系本来系好诚恳，以为你系 member 咁样好 nice 咁样嘅， 你睇得出佢系 即刻窿面， 好多嘢要讲噶，即系谷到佢个口边嘅。我话唔系之后咧，佢即刻你睇出佢好似收埋咗， 即刻吞。 哦，咁、哦、你随便睇下啦。 但系都好客气嘅， 好客气。但问题佢个内容好得意。 系 你信唔信一个澳洲共济会博物馆嘅入面冇讲澳洲共济会历史嘅资料？ 系咩？ 佢话冇啊。 你问佢 系有冇澳洲净系澳洲共济会嘅资料？佢话冇啊。 佢就咁答你 no 咁。冇系啊，我哋冇呢资料，不过有其他嘅资料。同埋我哋有共济会杂志免费俾你攞， 嗯， 当然我哋攞咗，下一节就会讲入面讲啲乜， 咁系冇理由啊！我香港整个海防博物馆 系啦， 咁我唔会讲晒外国嘅嘢噶嘛，系咪？我梗系有香港嗰啲嘢噶嘛，点会澳洲悉尼入边个博物馆系冇澳洲入边嘅共济会资料？ 基呢个唔服输，其实我亦都系照兜， 就真系揾唔到， 系真系少，系英国嘅好多， 系 即系有时你调翻转咁样谂。自己嘅嘢最切身咧，其实因为唔系太方便俾自己国民睇嘅。 嗯， 我俾英国俾你睇 嗰啲， 系啦，有乜所谓啫？系咯，譬如话你香港一个对于香港敏感政治嘅地方， 系， 咁你又唔会摆啲香港资料，咪摆哦， 外国 台湾啊，系啊，英国啊，咁 扬佢哋嘅嘢， 系啦，即系我唔排除啲可能性， 系， 但我周围揾系真系少。 少嘅，会唔会就其实可能就喺嗰啲即系 members only 嗰、个部分， 我覺得有可能，因为你谂下，就算档案法都要五十年之前你先解封， 嗯， 即系而家最切身嗰啲，譬如好似阿卓飞你知 UFO 档案就都系，可能最切身太关注咧，真系唔系好方便俾你知道咧、即系唔排除， 佢唔系唔方便，系唔俾你睇。 所以我又觉得会唔会我真系无花插柳问咗个敏感嘅问题，又真系唔知道。我谂住问一个最行嘅， 你有冇见到佢急急脚咁走啊？ 冇，我就见到佢真系 即刻个态度唔同咗嘅。 我点样去演绎咧？就好似你差唔多俾啲 sales 去氹你买嘢， 系啦， 氹到差唔多你签卡啦， 系啦， 俾你签名之后， 我谂阵先咁嗰个反应。 咁个 sales 之后嗰个好猛整个样，就系 即系佢有少少咁样嘅， 系啊，少少系啦，你睇得出嘅。 你成日入去挑战紧佢嘅底线， 然后佢有常客嘅。 咩叫常客？ 咩叫常客咧？除咗我之外，嗰阵时得两个人，一个我。一个图书管理员，之后咧就有一个同我图书管理员差唔多年纪五十几岁嘅阿伯咁样，外国人即系澳洲人咁样，就好似好熟咁啊！个图书管理员冲定啲咖啡俾佢，点啊？今日又倾啲咩啊？讲啲咩咁啊？今日又好似继续佢哋话， 即系佢喺嗰度买嘢， 常客唔系常，我估系常客啦，即系成日去嗰度坐嚟睇书嘅， 哦， 咁样啦，咁就变咗寒暄啊！佢哋就、 就冇理你啦， 系啦， 你就继续好自由咁自己喺度， 系啦，因为我唔系 member 啦。 咁图书馆就差唔多啦，咁但系我就系听你咁讲咧，节目开始你咪有几个地区噶嘛，有个展品区，咩叫展品区？展啲咩咧？ 展啲乜嘢？譬如话佢哋内里真系用嘅可能钟啦， 哦 ，OK， 即系 OK， 仪式上即系佢哋可能嗰啲叫咩 event 啊，即系嗰啲入面用嘅小物品啊， 系 或者譬如话好得意啊，佢有啲因为博物馆啊嘛，跟啲旧嘢， 哦，就算澳洲共济会第一次或者系边个诶嗰度地方买嘅办公桌，咁都摆翻当个古物咁样。 嗯， 呢个要讲一讲。你记唔记得咧共济会嘅嗰啲制服咧？ 嗯， 主要去仪式上 嗰、那个诶、我唔知嗰啲叫咩名啦，总之有一个围裙啦。 系啦。 咁另外就仲有好多嗰啲，譬如挂喺心口啊，嗰啲唔系奖章， 勋章类似咁 啊，吓，或者嗰对手袖啊， 系啦。咁其实呢啲符号咧，其实都系以前嚟讲咧，会雕喺啲建筑物上面啦。 嗯。 咁啊，佢咪攞翻以前啲相啊， 嗯， 攞翻呢啲咁嘅旧嘢嚟俾大家欣赏咁啊。 咁但系佢就即系将嗰啲围裙啊、嗰啲制服嗰啲都剪晒出嚟咁。 嗯，围裙如果成个类似展品，成喺个服饰部。 嗯。 咁咧，展品部仲有啲咩嘢咧？就系话类似一个 Gary 咁样，譬如话。边一个Grandmaster 嘅嗰个叫咩 portrait 啊，即系嗰个名人肖像油画咁样，有好多界，即 系 好似我哋睇港督咁样咧，摆咁样俾你睇， 一幅幅咁样挂晒出嚟， 而且可以影相噶， 哦可以影， 我都影咗相啊。其实如果我可以唔介意 share 翻出嚟，系都影咗相，系真系 open 到咁样嘅。 嗯， 咁仲有啲讲咩咧？我哋讲翻近代少少啦。 嗯， 譬如可能香港朋友比较陌生少少，澳洲嘅名人有边啲系共济会啊，都讲埋出嚟噶。 嗯， 咁啊，澳洲啊，有啲乜嘢商品系有关于共济会噶，咁要去有 show 出嚟 ，show 晒出嚟咁样，即系成个展品就系 show 呢啲同共济会 有关嘅 嘅衫啊，用过嘅用品啊，或者日常生活佢哋要用嘅嘢、啊， 同埋照片啦、啊，照片呢个都得意啊，即系大家觉得可能共济会啲好神秘嘅组织，咁应该人数唔多，就算可能 多， 即系我话开会嘅时候啊、 嗯， 可能人数唔多咁样秘密啊嘛，系咪先？ 嗯， 但其实原来唔系，系真系多到点咧？我可以咁样讲啊，伊丽莎白体育馆咧。 嗯， 下面 fill 满晒， 吓 系咁多嗱，因为入面咧， 佢啲全部澳洲噶， 系佢有相噶，即系佢系每一届嗰个咁样嘅，我唔知佢哋叫咩名啊，嗰个例会啦，唔想大会啦 ，OK， 顾物所有嘅 member 都要去啦，嗯， 佢以前就去悉尼嘅 town hall 嘅， 系， 因为点解咧？共济会喺澳洲第一个物业咧， 嗯， 记住啊，共济会第一个物业咧。就系、是、悉尼市政府嘅 town hall， 好 得意啦！嗱，你明白自己嘅物业点解有同呢个政府有关系咧？ 系， 即系好得意。咁佢喺度影相啦，人太多啊，多到点咧？我咁讲喺二三楼上面影翻落嚟，几百人咁样嘅， 吓 系真 的，即系好似暴操咁样排满晒检阅咁样噶咯。 佢已经唔系齐啫，佢只不过系大合照咁样就排晒喺度嘅。 吓， 系如似咩咧？如果大家系电影迷嘅话咧，大家记唔记得Shining 最后 嗰、那个闪灵？ 闪灵。最后一幕结局之前， 影嗰个迷宫啊？ 唔系嗰个主角咪喺翻个相入面嘅，你记得喺黑白相入面嘅。 嗯， 咁、那个相咧咪好似佢个波，好似个烟雾入面全部 拍照， 类似咁样嘅阵容。 我形容下俾听众，你总之你当自己喺一个大会堂嗰度，因为太多人啦， 你毕业典礼咁啦， 系啦，咁你就要走上去三楼嗰度个露台嗰度影翻落去咁样，类似咁样嘅效果啦。 可能差唔多八百几九百啦，我估。差唔多，所以你觉得哇，其实绝对唔可以用神秘嚟形容咯。 全部都系嗰啲会员着晒制服咁企喺度影相嘅。OK， 嗱嗰张相片咧就阿伊人影咗啦，即系大家幻想下喺高空影落去咁啦。我会应承大家又准时开翻个嗰个讨论区，有啲相 share 俾大家嘅。除咗呢啲相片之外咧，咁仲有譬如你话，我听你讲话有啲咩商品咧？ 系 呢、這个我唔明咩共济会嘅商品系咩嚟？ 嗱，好得意啦，当一个博物馆公开，佢有啲嘢唔可以讲得太深入啦。 吓， 佢就话咧，有啲商品嘅 logo 咧，系佢哋共济会会员 design， 即系咩啊？我哋普通可以买到嘅商品嚟。 系啦，嗱呢个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点解佢咁刻意会讲共济会会员设计嘅商标咧？ 吓， 咁其他人设计咁 冇关系噶， 冇关系啦。 系咯，点解会特登要标榜佢系设计？即系嗰只产品 个商标， 会唔会嗰只产品就系佢嘅？嗱，我系咁讲 我哋嘅推论啊， 我估啫， 系 系佢哋嘅产品嚟咧，即系间母公司可能系做 Mason 嘅咧。 因为你再调翻转谂一层，佢冇理由我话咁听咁无聊啊嘛。 嗯， 你嘅推论咧，即系我都有， 你都系咁谂， 系啦，嗰时就咁。 咁我好八卦，好想知啊。听众都好想知有啲乜嘢嘅产品，我哋香港系会有嘅，讲唔讲得嘅？ 讲得，例如啲咩咧，系一啲饮品嚟嘅，好好味嘅，冲得个罐系绿色嘅咁样嘅，呢、這个香港应该都有， 香港 茶餐厅都 有。饮品绿 色，好美味嘅，系啦，咁咧美绿， 哦， 系。 讲得嘅咩？吓，讲得噶， 因为佢都俾我影埋相啊，咁佢冇理由再 杀啦，系、哦、啊， 是 哦、直头成个美乐个 logo 摆出嚟系共济会嘅 design， 系啦， 哦， 系啊，即系呢个好得意啊， 美禄， 冇错， 即系我哋成日去茶餐厅饮嗰啲， 系即系等于调翻转，有啲人都传言过话，某啲好大财团啊， 嗯， 背后可能其实系乜乜教嘅呢个赚钱嘅工具啊，咁 系 会唔会系咁咧？我都好有保留，即系我估有可能， 嗯。 咁另外有啲咧，如果真系嗱， 除咗美禄之外，仲有咩咧？ 譬如可能澳洲嘅朋友或者英国嘅朋友咧，就会熟啲呢一样嘅， 嗯， 亦都系食物，系早餐食嘅， 系 就系黄色一罐嘢咧， 嗯。 我估如果香港观众应该唔好食得惯， 嗯，你都开咗美禄啊，唔怕啦，开埋呢个 啡住埋啦。 哦，嗰只 中文叫咩系啊？ 我就知嗰只叫菜物嘅。嗱，有啲朋友食过嘅，即系香港人系比较少去接触呢样嘢嘅，好咸嘅，啡色嗰樽 啡黑噶咁上。 我哋茶面包茶多士 嘅，其实好食，好有营养喺佢哋嘅 个 label 讲就好有营养咯。 系 吓，即系我唔知嗱，我唔系话佢冇营养啊，总之佢。呢隻產品個 logo 都係由共濟會去 design 出嚟。 係，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即係澳洲仔先識啦，即係好似我哋一路大咁，就有個青蛙仔 logo 咁嘅樣嘅朱古力。 嗯， 係啦，如果你澳洲人就應該一定知噶啦。 係，因為嗰度就好 普遍，好普遍。 OK， 咁啊，另外仲有一樣嘢，嗰陣時我第一節咪講過話，我喺地圖嗰度 check 到個標誌嘅。 係啊， 原來嗰個地圖咧，即係嗰個地圖公司啊，個 logo 咧。都是他们 Freemason 设计的。 明白，那个地图你看书嘛，你不是看 apps 的嘛。 是。 那份地图。 那个地图公司。 那间出版社的 logo 是 都是共济会设计的。那如果那份地图的出版社是共济会 own 的话，那就很理所当然为什么会放在共济会的 logo 内了。 是啦，因为我觉得很得意，为什么其实。 不是又不见你很奇怪嘛，你共济会是不是为什么你会放只是放共济会呢？ 刚才有讲过， 你那个商业区来的嘛，全部都有 logo 的嘛。 你隔离街就是科学教。点解你又唔摆科学教 logo 咧？ 净系摆故事会 logo， 系咯，即系呢样嘢咯，即系其实好得意啊！入面再啲嘢讲落去， 嗯，即系所有你睇到嗰啲咪展品啊，嗰啲书籍嗰啲，全部就拎起晒， 系啦， 都系共济会。 同埋佢，你睇翻佢个英文嗰个简介咧，有时佢讲到好暧昧嗰啲嘢。 点样暧昧？ 点暧昧？头先我哋讲个 logo， 佢 design 呢个第一个啦， 嗯， 第二个咩？佢有一个 banner 咧， 嗯。你系咪你自己觉得暧昧咋？ 我觉得暧昧嘅。 啊， 咁咧就话讲童军同佢哋嘅关系咁样。 嗯， 即系哇， 贝登堡系共济会会员，大家都知噶啦。 系啦， 嗯， 咁咧佢就话喺二次大战嘅时候咧，童军同共济会咧， 嗯， 即系有个好亲密嘅关系。 嗯， 佢即系咁样写噶。 嗯，好 close 嘅 relationship。 系啦，咁啊，但佢冇讲咗做乜。 嗯， 即系其实我唔知系咪呢个共济会系引人哋入会啊，定唔知点啊？佢写到你好想佢继续查落去咯。 佢只系讲咗童军啫，冇讲其他咩。 嗰啲名人啊，嗰啲不过咁香港观众就唔系几感兴趣。 系 比较有感兴趣啲就系话，嗯，大家都系香港人啦、啊、咁样。 吓， 咁会唔会有啲华人喺澳洲共济会咁样？佢有， 嗯， 头先咪讲过话，有啲咁嘅什么嗰啲名人肖像嘅。 系啊系啊， 有一个肖像就系话澳洲共济会入面第一个华人，佢都有讲埋。 系， 其实如果大家都觉得少少威水咁，全都系，咦，零零舍舍唔系其他人种，系 黄 皮肤咁样。咁咧，佢又未冇写佢个姓，佢叫光达嘅。 嗯， 佢英文译出嚟嘅拼音 就系光达。 咁我查翻，应该叫梅光达。 梅光达 系啦。咁其实佢系咩咧？佢系一个好成功嘅商家， 咁 样个慈善家嚟。 系 澳洲当地嘅华人嗰度咧，已经有好好嘅 reputation， 即系好好嘅信誉咁啊，咁啊揾咗佢，咁同埋佢喺反鸦片嗰阵时都做咗少，即系呢个系略提一个，佢有咁提过。 咁但系佢嗰张相系点样咯？即系佢又系着晒西装咁样，跟住又系着晒嗰啲围裙啊，嗰啲咁嘅衫咁样噶。 佢有着西装，有着青装。 吓、啊，着西装又着青装， 唔系即系佢有两幅相嘅。 哦 ，OK，OK， 咁、 okay, okay. 样嘅。 即系我以为上身着西装， 佢冇咁下 身着青装吓。 作为我都系香港人，行到咦， 嗯， 即系有个咁样嘅一个组合咧。 你讲佢着咗青装，即系讲紧系好多年前嘅， 系啊， 即系唔系最近嘅事嚟。 唔系最近，当然唔系最近啦，因为入面仲有啲得意嘢系，系啲咩？竟然有个写住用中文写啊，共济会咁样个旗， 吓， 咁证明系中国人写嘅 旗嚟嘅， 旗嚟嘅。嗰啲旗我形容下啦，系啲咩咧？似大家殖民地时代咧。 嗯， 喺嗰啲差馆啊，嗰啲警司啊 ，office 后面有个写住乜灭罪先锋啊， 哦，嗰啲锦旗， 嗰啲锦旗咁样嘅设计， 系， 咁我就 中文写住咩啊？华人共济会啊，写咩啊？ 系华人共济会， 嗯， 同埋有个前面有个比较敏感啲嘅字添， 系一个咩字咧？ 红， 哦，三点水嗰个红， 咁大家识一少少江湖事嘅话，都牵涉到啲社团咁嘅嘢， 系 系啦，咁啊上面就写住 Chinese Masonic Society， 咁就有张咁嘅锦旗喺度， 喺张旗喺度。 但系点解中间有个红字嘅无端端？ 嗱，呢个系牵涉到历史问题啦。 嗯， 我咁样讲啊，大家都觉得华人共济会冇乜特别啦。 嗯， 但其实佢呢个华人共济会入面咧，唔系守共济会嘅嗰一套。 哦，有另外一套约章咁。 系啦，佢嘅约章咧，其实就系而家红门同埋怡兴会。 咁敏感？ 就系敏感啊，所以我呢度讲嘢要小心。一个牵涉到 小心啊，死梗 就牵涉到历史问题，一个唔紧要，大家唔信我，你可以去翻澳洲有啲唐人街就有佢嘅嗰啲会堂喺度，不过就唔系写唔系 Freemason 咁样写嘅， 嗯， 佢有怡兴会啊乜乜会嗰啲喺唐人街度有， 嗯， 个历史又好得意啦，大家都知道啦，咩叫卖猪仔啦， 嗯， 由嗰个历史讲起， 系啊，卖猪仔过去做嘢， 世界各地咁样嘅， 嗯， 咁啊澳洲都不例外， 嗯。 咁啊，无依无靠啦，啲人系嘛，咁、又排华咁样，咁啊有一班人咧 group 埋一齐啦，同、埋其实真系噶，喺嗰阵时开始咧，中国嘅嗰啲堂口咧、已经有海外分布噶啦、加拿大啊、美国啊、澳洲嗰啲不例外，但澳洲同佢哋有咩唔同咧？就系话佢哋系比较少啊，我唔系话冇啊，比较少有内部冲突嘅地方， 嗯。 因为以前好多嗰啲中国自己嘅堂口都自己人打自己人， 系啊系啊，争嘢话 系啦。喺澳洲嚟讲啊，大部分因为嚟自福建啊、广东嗰班人多， 嗯， 咁相对嚟讲咧，相对嚟讲吓就比较同声同气啲， 嗯。 咁当然呢啲咁嘅都系属于地下组织，由淘金时期开始，你谂下由真系 一百几多年 咁上下 嗰啲年纪 系啦，去到有矿嗰度就要真系。随时搭个营啊，咁样啊， 嗯、 你知嗰阵时可能中国比较弱势啲，俾人恰噶啦， 嗯， 由嗰度 group 起嘅， 嗯， 到开始排华运动啦， 嗯， 佢哋开始去都会参与咁样嘅， 咪点样排华运动佢哋又参与咧？ 因为佢哋会帮华人手噶， 嗯 嗯，我讲咗开始成立咗嗰个华人共济会之后咧，就开始讲嗰个排华嘅历史啦， 啊 ，OK 啦，咁咧佢哋会觉得咧，唔知道用一个咩名咧，就话。红门同怡兴咁样啦，即系研究华人历史嘅书都有写呢样嘅。 嗯， 咁到唔知点解最尾咧好得意咧，会用咗 Chinese Masonic Society，、即系华人共济会咁样嘅。 嗯， 咁啊，其实借咗个名嘅啫。 嗯， 即系佢哋唔系真系守共济会入面嗰一套。 嗯， 但得到有咩好处咧？ 嗯， 就系、是、得到当地人嘅唔好话认可啦，即系接受啊。 系， 即系哦，即系都系嗰啲兄弟会啊，因为点啊？Mason 就一班石匠，又系咁样 group 埋一齐，大家同声同气有照应咁。 系， 咁你俾翻呢个字嘅话，哦，我明白你哋做乜？ 系， 有咁基本嘅一个印象。 其实佢都属于一个分支嘅会，系咪咧？只不过但系 佢唔系喺个33个 level 入面嘅。 哦，咁得意。 佢唔系 level 三入面，佢系 佢即系借佢个名。 系啦， 但系佢入边系另外一套运作模式， 就系、是、中国式， 系。中国式嘅运作模式 系啦， 哦， 咁去到排华时期咧，因为咧即系地下组织嘅，你可能好难去同政府官方地沟通啊嘛。 冇错， 喺排华时期有一班人咧，即系当然系华人共济会嘅人啦，就做咧运动就话合法地去请愿啊， 嗯， 合法地去要求同政府干涉去谈判咁样， 嗯， 咁你有一个地面嘅组织咧，讲嘢就之前。即系官方咗，同埋咧，系啦，同埋华人喺嗰个淘金时期到之后咧，系当地某啲报章系对佢哋系有好印象嘅。 嗯， 例如话咩咧？佢又话入面我未见过嗰啲人衣衫褴褛啦，即系未见嗰啲华人衣衫褴褛啦，未见过嗰度啲人夜晚醉酒闹事啦咁样啦、又唔会话自己喊苦喊佛喺度博同情咁样啦。 嗯， 佢哋赚得好少钱，但系都寄翻屋企咁，即系其实当地嘅报纸有咁样嘅记载嗰啲。 嗯， 系啦，咁啊，到排华时期完咗啦，仲有个白澳政策啊，你记唔记得？ 我真系唔知道， 即系澳洲咧，即系我谂大部分嘅白人国家都系啦，即系好话唔好听啲，做一句时期系真系排华噶嘛， 嗯， 就唔系话明目张胆嚟排华啦，有啲政策系摆明歧视你啊， 或 者咩咁嘅，咁呢班咁嘅华人共济会咧，都系参与去 fight for 呢样嘢咁。 嗯， 同埋在早期之前， 即系帮中即系有色人， 中国人 帮中国人。去攞翻一啲應有嘅權利， 系啦系啦，將啲敏感地方就係你得，咦？啲堂口會有關呢個事，得、意地方就呢度咯。咁同埋仲有一個再得意嘅地方就係嗰班華人共濟會啦嚇。喺呢個袁世凱嘅時期咧，就個籌錢咧去反袁世凱。即其实佢哋都有一个 为 国家系啊， 系咁好明 有政治立场， 做得好理所当然呢样嘢吓， 即系筹埋钱啊，又开埋会咁样，即系其实好得意噶，佢都有自己，譬如话New South Wales 啊， 嗯， 新南威尔 系啦，咁啊，悉尼啊，即系悉尼就喺入面啦，同墨尔本啊，佢自己嘅咁嘅二兄同埋红门咧，即系最尾就变咗华人共济会啦，都系有过几次嘅会议咧，先至统一翻。 哦，即系而家呢两个组织已经系统一咗， 好早已经统一咗， 就变成咗华人共济会 啦。咁啊，就喺其他嘅国家嚟讲，相比之下咧，系好多，即系觉得好似统一同埋团结好多，你知中国人有个唔好印象，成日俾人觉得系一盘散沙咁。 系， 即系喺佢嚟讲就做得比较好啲。 即系我白啲讲，系咪佢哋其实系一班中国人，但喺白人嘅社会里边，其实都系行紧西方嘅理念，但系只不过佢亦都喺入面挣扎紧，就要帮即系中国人或者帮华人去攞翻一啲嘅应有嘅， 你可以咁讲 嘅权益，因为始终喺白人社会里面都系受到 冇错承认啦。咁你讲嘢自然可以唔使咁 underground 即系咁地下。 OK， 我几得意啊。OK， 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第三节 MJ 十三。翻嚟第三节嘅 MJ 十三啦，咁啊继续有阿蝎子王 Eden 喺度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佢深入呢个共济会个坛啊， 系 入边啊，讲到起坛添啊，深入个坛入边咧就去刮啲料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吓，咁啊嗱，正话你系讲咗几 part 啦，佢嗰个缪斯林又图书馆啦，咁讲过啦，有啲展品啊，有啲服装啊咁样啊，我问你几样嘢先，咁嗰啲服装即系嚟嚟去都系嗰。嗰啲围裙啦，即系可能好多唔同嘅款啊，唔就系讲过唔同嘅分支 好啲 系啦吓，佢哋嘅有啲咩分别啊，或者嗰啲服装上嗰啲符号有咩意思啊，咁样噶， 系 即系全部都 show 晒出嚟咁样讲俾你听， 唔 show 晒就 show 一啲咯，即系啲以前旧嗰啲咁样 show 出嚟。 咁嗱，我都有啲小问题啦，我正话喺我唔记得咗开麦冇讲啊，因为我哋之前已经倾咗好多嘢咧， 系 咪就系讲话你话有趣嘅咧，就系你入共济会咧。即系应该要一定要有一个宗教，或者你一定要相信一样嘢。 你相信一样嘢， 系啦，即系你姑勿论相信系咩宗教都好，天主教、基督教， 系 甚至你系道教，甚至你系乜嘢教都冇问题嘅。 系， 总之你一定要相信有一样嘢。 嗱，嗰样嘢咧就叫好得意，佢个名啊，叫 Supreme Being。 Supreme Being， 中文我哋叫超然嘅存在啦，我会咁样译，即系超越一般嘢嘅存在 ，Supreme 啊嘛，特别劲嗰啲。 你信有外星人都得噶，其实。 你可以开一个，系Future有个用外星人嚟做宗旨，可能个麦田圈有个尺同有个， 哇咁敏感啊 ！OK， 即系总之你一定要相信有一样嘢，即系其中一个最基本嘅要求啊。 其实对于共济会好多嘅一般嘅迷思啊，一般嘅问题咧，其实佢都知嘅。 咩叫 即系共济会本身都知嘅，所以其实佢已经好有心机，有个温馨提示咧。就是一啲咁嘅 booklet 啊，啲小册子嗱，我其实我喺个录音室都攞出嚟， 攞咗两份呢个小册子出嚟啊。 系啦，咁啊类似 Q&A 啊嘛，除非 吓， 咁咧就话俾你知嗰啲咩问题，佢会答翻俾你咁。 系啊， 咁讲到宗教咧，好得意，佢入面有已经有 Q&A， 已经会自己问自己，佢话 就已经答咗你哋迷思先啦。 佢话嗱，共济会系咪宗教嚟噶？ 嗯， 话唔系， 嗯， 话共济会唔系宗教嚟嘅， 嗯， 但系咧。你要入共济会，你要想一样嘢就叫 Supreme Being 呢个存在。 嗯， 咁咧我哋从 即系神仙又得， 系啦， 神又得，咩都得。 我哋唔好话我哋啦，即系共济会啦，从来冇啲咩宗教上嘅宣言，即系佢冇话我哋系主张乜乜乜乜乜宗教，冇 嘅， 系， 嗯， 但系喺会所入面咧， 嗯， 就尽量唔好谈及呢个政治同埋呢个宗教。 我点解咧？ 我都唔信。 即系喺个嗱，佢宗教你唔提，我理解嘅 系， 因为宗教你如果你个会入边有咁多唔同嘅宗教， 佢话一定嘈交，即系佢面写住佢话入面呢度咧， 可唔可以提 iPhone 同 Android 都可以嘅 啊？但系即系宗教入边就一定唔提得啦，一定系会有一个争论喺度啦。咁佢呢个原因好理解啫，政治点可以唔讲啊？ 冇错，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我好听啲 嘅， 系啦。即此地无银三百两咯， 吓， 好明显共济会喺一般人里面最大嘅迷思就系呢两样嘢啫嘛。 系啊， 佢就话我哋尽量唔会做呢啲嘢嘅。 咁点解咧？点解佢个意思？ 佢就话因为我哋已经知道有太多唔同嘅宗教背景或者政治立场喺入面。 嗯， 如果入面讨论嘅话咧，会引起呢个纷争嘅啫。 嗯， 咁样。 即系你打死我都唔信，大佬有乜可能管就入边唔讲政治？ 佢宗教嗰度仲有啲得意嘢，佢就话 Supreme Being 就一个头先讲过啦，超然嘅存在啦吓，仲有另一个名嘅，或者叫 Great 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一个宇宙伟大的建筑师用这个名字取代了 GOD God 这三个字。 其 实学你说真的陷落去什么都得啦。 是。喂陷落外星人都得的真 的。即我觉得他是左边冚完自己右边冚自己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没有这个什么宗教的宣言的。 是。 但我们的会所里呢长期有本圣经摆在这里。就是第二句就是这样。 好有趣。 好有趣。 那本即有本圣经的作用是什么呢他摆本圣经在这里做什么呢其实。他如果都说你唔睇得宗教，咁你又唔见佢有本通胜喺度， 或者系咯，又或者会唔会系好似类似法庭嗰种咧，对住代表忠诚嗰种咧，即系然后 即系一个宣誓嘅时候嘅工具， 系啦，即系呢个系我嘅推断啫。 系， 另外嗰个就唔系推断啦、嗯，但系你睇翻啲佢哋本身共济会，譬如入面嗰啲唔同 level 命名嘅名字啦， 吓 嘅 logo 后面啊，其实好多牵涉到圣经，牵涉到宗教嗰阵时发生嘅事。咁你话完全撇除于圣经某啲宗教于事外，我话绝对唔会相信。 系 嗰阵时我开始就再剔起个脑，又有啲嘢就系话，究竟呢个博物馆啊， 嗯， 我睇得出啦，有少少啊 门面功夫， 系啦，似一个洗底、嗯、即系讲到好好，因为阵间我仲有讲噶，佢话我哋共济会咧系一个领导人啊，更加有呢个质素啦， 系 好多兄弟可以 group 埋一齐啦， 系啊， 咁样嘅一个做人一个慈善啦，同、埋令到你自己生活上一个成长一个组织嚟嘅、 嗯， 即系好简单。咁其实好多组织都系啦， 嗯， 即系呢一种咯。嗯、我觉得你越咁样讲到完全越绝咗自己好似冇敏感事咧， 其实就越 就越有事， 越系奇怪啦。 系啊，因为纪念品部仲有一本书就系话 There's no secret， 即系咁咯。 There is no secret 系啦， 但系喺一个咁大嘅 secret society 里边 系啦。其实咧，佢个小册子好多啲好得意嘅问题嘅 吓。 第一个就话 What is Freemasonry？ 什么是共济会啊？历史啊嗰啲啊？ 系啊 ？Is Freemasonry a secret society？ 系啦，共济会系咪一个神秘组织？喂，仲唔系一个神秘组织？咁其实佢点答咧？ 佢话唔系，佢所谓嘅神秘，即系呢个字 secret 咧，只不过系 keep 住啲仪式上嘅传统咁解嘅啫。 系 系啦，即系一个代名词嚟嘅。 系 系啦，即系 就唔系真系你谂到咁 secret 嘅。 系啦，佢又咁样答。咁宗教就讲过啦，欢迎任何唔同宗教嘅背景过嚟嘅。 系 你又摆圣经，最屘佢真 系 好得意。系啊， 嗱，我成日都有个问题喺个脑入边谂嘅吓，即系尤其当我越系听你咁样讲澳洲啦，因为小弟以前打工嘅年代咧，嗰间公司都系一间澳洲嘅公司嚟，咁诶，甚至啲老板都系澳洲入边嘅一啲重要嘅人啦吓，都几重要嘅人。咁我就喺度牵涉到我谂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究竟共济会会唔会有一啲分会？嗱，而家有咁多小杂志啊，我就立下眼，有啲小杂志就系话，点解共济会会冇女会员啊？嗰啲咁样嘅嘢咧，其实佢有冇咁样点样答过咧？ 有两样嘢都答过，即系首先答咗你嗰、那个系咪一个好成功嘅商人，或者可能系共济会 background 咧？呢、这个绝对唔出奇。 系 即系小弟有一次工作嘅时候咧， 嗯， 即系都同其他公司人倾偈啦。佢见到我个心口上面嗰个牌啊， 系即刻俾个 job 你做， 系啊好啊，佢就话啊好熟喎、啊，啊我爹哋都系呢个会噶，佢话不过冇乜嘢嘅，搜索下咁样咁样，我嘅咩 big secret 嗰啲，咁我又唔好觉，佢话即系其实唔出奇，你睇翻好多电影咧， 系 都讲到其实喺以前啦，稍微有少少名气或者稍微你 有少少影响力啊， 系啦、 啊，嗯， 其实都参加嗰阵时嘅共济会嘅呢个 event 嗰啲啊，其实你睇翻一套电影更加系 边套电影啊，你 Toast 系 Toast 多士啊 ，Toast 咁嗰度系讲啲咩咧？其实传记嚟嘅，英国好出名嘅厨师。 嗯嗯， 佢以前点样由一个细路仔到一个厨师嘅生涯咧？咁唔关事咁讲到佢一个佢阿爸系唔记得做啲咩，系共济会嘅，咁、就带埋佢成家人去食饭，咁成扎人就系共济会咁样。 嗯 唔出奇呢啲事。 系 ，OK， 就我问个问题啦，点解冇女会员咧？就唔系净系讲紧香港啦，就全世界 佢有答过噶，佢就话因为呢个系一个兄弟会嚟嘅，以前即 系 开创嗰阵时 系兄弟会， 系啦。咁啊 ，keep 翻呢个传统咧，我哋都会继续咁做。因为佢话如果由而家开始再转例吸收新嘅女会员嘅话咧，会导致佢哋嘅运作上好麻烦，即系可能好多一大堆工作咁样， 系 有少少行咯，我觉得 啊， 即系话 太多工作量啊，我哋就唔会去转章程啦，咁样。 嗯嗯， 其实就咁讲句。 咁就实质上 就当然又唔系啦，即系点解话 yes no 又系又唔系？因为有另外一本小册子咧，就好得意，好贴心噶，澳洲穷仔本。之前就话有一啲杂志可以俾你睇啊，期刊啊，一啲咁嘅小册子就俾啲局外人睇啦。咁有一个小册子专门俾啲你好有心入去共济会咩？ 嗯， 但系又惊啊，我有老婆噶咯。 嗯， 咁啊，点噶？佢话究竟共济会会员嘅 partner 伴侣 吓， 应该系点噶？或者会 配偶系 啊？咁又出咗小册子喎，好得意噶。 咁但系佢讲咩咧？即系都有女会员咁样噶？ 嗱，逐步讲，首先讲。身为一个 partner 先，佢唔会占你去太多时间嘅， 嗯， 啊，即系佢惊嗰啲女仔话，哦，你参加啲神秘组织之后就你个人变咗神神化化，就唔理屋企啊，就花咗好多时间去嗰个组织度咁，又唔同我讲得啲嘢，佢就咁拆解呢样嘢，唔系， 即系话，总之唔使惊，你老公唔会花好多时间喺个会度嘅啫， 系啦系啦系啦，咁另外就话，如果你好有心都要入呢个组织嘅话咧， 系， 我哋共济会系有两个组织咧，系俾呢个妇女，我咩叫妇女啊？女性咧嚟入嘅 啊，即系分会嚟噶咯，嗰啲 你可以讲分会嗱。如果大家咧去呢、這个Google 嗰度咧，如果揾一个共济会嘅图案或者即系揿图片搜寻嗰时咧，你见个阶级咁嘅 嗱，我形容俾大家知啦，总嗰个图就叫做 The Structure of Freemasonry 系啦， 咁样就系一个楼梯级咁样啦，咁就 图文并茂， 好多人咁样就企咗喺个楼梯级上高，咁啊 三 级啊， 系啦， 咁样嗰啲图咧，咁跟住中间有个圆拱门啊，咁嗰啲啦。 咁咧，个拱门下面咧， 喂有女人嘅喎、 哦。拱门嗰几个咧，你睇下面系啲咩？如果译翻做中文嘅话，就叫同盟组织啊。 系。 咁咧，入面有几个咧，我可以读埋，就叫 Order of the Eastern Star。咁中文就叫，我自己译嘅啫，因为佢冇一个中文就叫东方之星啦。我咁讲。 系。 另外有一个咧 ，Rainbow Girls。 嗱 ，Rainbow 就系女青年嘅。 哦，女青嗱系。 呢个又爆咗少少，其实除咗妇女会之外，仲有少年会添嘅。 哦、oh, ，OK。 另外有一个就得意啲，就叫 Order of Amaret。 系， 你呢幅图里面冇嘅。但 Order of Amaret 咧，我为咗呢个节目咧，我尝试谂一个好靓嘅名啊，但系冇办法谂唔到，因为点解咧 ？Amaret 系一个植物嚟嘅， 系 讲就好型嘅，就如果花语里面就叫never fading 啊，即系话一个不凋或者不谢嘅花咁啊，咁嚟形容，因为佢掹完之后都可以 keep 住好 fresh 好新鲜。 系， 但其实中文咧就叫燕菜。即系我甚至俾一个好型嘅名俾佢， 就好难啊！ 系燕菜会咯，咁个燕菜会个 logo 咧就是一个皇冠啦， 系有棵燕菜喺度啦， 燕菜就围住啦，隔、 okay. 篱有把剑咁样插住咁样， 系 咁呢个 Eastern Star 东方之星咧，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五芒星， 五芒星系 咁咧，五芒星侧边咧分别咧就系、是、用咗圣经入面一啲好伟大嘅女性嚟代表嘅，好得意啦！头先又话唔刻意啊，啲咩宗教，而家又讲，咁入边我可以讲埋啊。如果用英文就叫 Ada、Wolf、Esther、Martha 同埋 Erica， 即系中文就系阿大啊、路德啊， 即系嗰啲圣经人物嚟嘅。 系啦，咁入边有啲代表咗唔同，因为佢哋嘅古仔代表咗，可能即系佢有象征啊，可能有啲系代表友情啊，有啲代表伟大啊，有代表好运啊，有啲代表女性当家、女性嘅主，因为点解咧？嗰、那个女性咧喺圣经入面系负责。一家嘅生计嘅， 哦、oh, ，OK， 即系类似有啲咁嘅象征意义喺度， 系就喺个五粒星嘅角嗰度，咁就写咗啲名喺度。 然后个五芒星里面最好得意讲，睇翻个 logo 嘅话咧， 系 即系我越睇越呢、這个其实好多嘢揾。 嗯， 佢讲到话入面咁纯粹话一个妇女会嗱，我不如我哋讲下个妇女点样入啦吓。 嗯， 好简单，十八岁以上， 嗯， 你嘅直属亲系或者你嘅伴侣系共济会就入得啦。 即系如果唔系就唔得噶啦 ，sorry 唔得系啦， 嗯、 而嗰个伴侣、嗯、即系个男性咧都可以入噶， 咩一个男性 即 系个入 即 系个妇女嗰个共济会， 系啊， 咁咩？ 因为其实牵涉两个历史嘢，是嗰个 The Order of Amaret， 即系个燕菜会咧， 嗯， 其实佢又系借名借翻嚟噶， 系， 其实以前系瑞典咧一个女王， 系， 佢六岁就上位咁嘅， 吓 ，Christina 咁样， 嗯， 咁咧佢嗰阵时喺佢个嗰个地方度咧就做咗个会，嗰、那个会咧。就叫 Order of the Amaret for the Ladies and Knights of Her Royal Court。 咁长 咁长，即系话知咩意思咧？喺佢嘅地方里面，佢嘅 court 啦， 嗯， 我都唔知点译噶。女性及骑士嘅宴菜会咯，即系类似咁样啦。 OK， 即系我咁样笑，我唔系取笑佢嘅名字，不过真系译翻做中文做宴菜咧，系几好笑的。 但 系英 个花语又好靓嘅， 系 不凋谢，即系唔会甩色啊。 即可能形容一个女性的那个 即青春啊，即是一路都未艳落去。 因为那个会都是那个会都尝试话，其实有个到底最尾都 keep 住咧，就系都系纪念翻呢个 Christina， 佢好靓。 嗯， 系啦，咁样。 嗱，我就睇翻呢个图像，我见有啲咩 daughters of the nail 咧，系嘛？ 嗱 ，daughters of the nail 就系另外呢、這个又牵涉到另外一样嘢。我哋略我略略讲少少啊，就系、是、其他非白人系其中一个共济会嘅分支嚟嘅， 但系系俾女性嘅。 咁嗰个 nail of 嗰个咧就系 for 呢个会嘅女性伴侣，就系、是、咁分嘅。 呢、這个会嘅女性伴侣 Shander, 就系你隔篱呢个。 哦， 所以你佢啲装出嚟啲奇奇怪怪。 哦，系， 系啦，中东嗰一面 系，仲有咩 job daughters 啦。 嗱，呢两个系得意啲嘅。如果你未够十八岁咧，你系12至21岁嘅话咧。就可以 join 嗰啲少年团啦， 但系亦都要个父亲系要共济会先 join 到嘅， 系啦， 就唔系你求求其其入去一个小妹妹入去。 其实佢系咁样分噶，你少年团入咗去之后啦，佢话18至21岁啊嘛，到入到18岁之后，假设你真系好有心去啦，咁就去入去入面就系嗰个 The Order of Eastern Star，东方之星嗰度，咁入面会仲有再分嘅，再上去咧就系、是、The Queen of the South。再上去咧，先就系 Order of the Armoret， 即系宴菜会咁样。系啦， 即系都系一级级咁上。 系啊，呢、這个就系、是近期先改嘅，近呢百零年先改 嘅。哦， 因为呢两个会成日都喺美国咧，一个人 Morris 咧创立咁样、嗯，另外一个咧 McCoy 咧就系、是、做呢个 The Order of Armoret， 佢冇话做啊，即系佢攞呢个名 字。 就。综合咗其他啲仪式啊，嗰啲咧咁推行咁样。 即系入边其实都分好多好多唔同嘅支部。 佢分支之余又要分等级咯，即系你以为一样咧，但系有时系，譬如话以前咁样，你要入咗东方之星先，之后再升上去变咗宴菜会咁样。 咁即系其实而家你咁讲，再细啲嗰啲可能系女童军， 有可能啊，或者可能少年团嘅咧，真系唔知啊。嗱，因为之前咪讲过对同童军好有 close relationship 噶嘛， 好有 close relationship。 咁会唔会？即系可能童军亦都系，可能呢个就系再 细个啲已经开始，系啦，你已经可以入去做童军啦。因为嗰阵时佢哋话做童军，你个 logo 啦，其实个 logo 都系，即系呢张图入边都揾到噶嘛。呢、這个 logo 好似 系啊， 喺呢个 Scottish Rite 嗰边系有噶嘛。即系嗰个， 因为好似 嗱，共济会就分两边噶嘛，一边就系 York。一边就系 Scottish 啊嘛，我哋解释下咩叫 York 同 Scottish 个分别系咩先？ 如果用笼统啲讲啦吓， 吓笼统啲， 入面咧有两个分支嘅，咁传言话有一批咧就继承于圣殿骑士团嘅， 系 你唔好话继承于，即系圣殿骑士团被毁咗之后。就融入咗去共濟會呢度 ，Go Underground 繼續從事佢哋要做嘅事咁樣。 係，咁嗰邊就係 York 嗰邊。 係，所以睇翻 York 嗰邊最高第33层咪 Knight Templar 咯。 哦， 同埋佢下面好多咧都係用 Knight 啊、Temple 啊呢啲咁嘅字嚟命名。 係， 呢個有機會我哋可以講一講呢、這個就好。 係啦，咁但係 Scottish 嗰邊就係英國嗰邊噶啦。 系啊，因为正式有文献记载咧，系喺 Scotland 啊，苏格兰嗰度。 苏格兰， 其实再讲多翻少少，你睇翻下面嗰啲青年团咧， 系 嗱，和鲁迪士尼个阿哥咧，其实系呢个 Order of Demolay 嘅。 哦，系啊， 佢系呢度嘅 member 嚟 ，member 嚟嘅。 即系咪传言咧，咪话个和鲁迪士尼入面其实有个 Club 33嘅，你有冇听？ 系啊，听过，系啊。 咁啊，有啲人讲哦，和鲁迪士尼同埋佢阿哥 Roy 迪士尼其实系两个嘅。有个就即系入咗嘅，有个就即系入咗一个少年团咁。 哦，嗱，咁就更加解释得到点解有啲人，有啲人讲啊，唔系我讲啊，点解有啲人讲话和鲁迪士尼亦都系其中一个工具，系将一啲信息散出去嘅工具啦。 唔出奇，你睇翻有佢啲片段咧，有啲人好中意剪噶嘛。 吓， 佢应该有一辑用电脑做嘅呢个和鲁迪士尼嗰啲教学片啦。 吓。 即系用 CG 做噶啦，无端端我唔记得入面其中一个角色，我唔记得系狗嘅角色，唔知咩狗啊！我迪士尼唔系好熟，佢攞块滑板一掀开咧，系个 OCNI 嚟。 哦，系 系啊，佢有心无意就特登就搏你唔觉唔觉咁， 就弹出嚟俾你睇睇咁样。 系啊， OK， 几过瘾啦！嗱，今集咧即系叫做少少地啦，亦都介绍啊蝎子王俾 MJ 13嘅听众啊。 伊人就分享咗好多佢去澳洲共济会总坛睇到嗰啲得意嘅嘢，同埋有啲资料系值得我哋去即系重新去睇睇嘅。 同埋时间又唔够啦，冇办法啦。 系啦，嗱，我哋揾翻你嗰啲相啦，同埋啲 leaflet， 我睇下影几张相啦。就今集咧就同埋节目一齐出咧，就抌上去个讨论区嗰度啦。 俾啲 Q&A 俾大家， 俾啲Q&A 大家即时睇下啦，有兴趣就。有啲朋友英文叻嘅就即时翻译埋出嚟俾其他听众朋友一齐， 即系好浅白，即系佢特登写到好浅白同埋好笼统咧，俾一般人系 容易接受。 因为其实佢个心机有，佢嘅 partner 又接咗，唔系共济会人又入，同埋佢入面有写嘅，如果你有开个兴趣入嘅话咧，你睇你身边有冇共济会会员啦，冇嘅话咧，你揾个地址或者揾个电话 contact 翻，我哋会人联络你噶啦，咁样。 好玩， 系啊，可以有啲澳洲嘅朋友可以试下去打。 系啦，呢个地址我哋要分享翻俾啲澳洲嘅朋友，有兴趣又喺澳洲听紧 MG 十三嘅朋友，有兴趣想知咧，就可以去呢个总坛个妙思林嗰度睇下啦。咁啊，今日情人节啦，多谢阿 Ian 啦，嘥咗你嘅时间， 啱啱讲， 咁啊上嚟 MG 十三同大家分享。嗱，呢个节目咧就又倒数紧季尾啦，咁啊仲有应该咧就仲有下个礼拜咧。咁啊 ，season break 啦。咁但系下个 season 咧都唔使等好耐，今次应承大家尽早就开啦。咁但系咧下个 season 咧 ，Eden 都会再上嚟同我哋分享其他啲神秘组织嘅资料。 好， 好吧， 当然啦。 好，咁啊，今日多谢晒。下个星期就系 season break 前最后一集。下个星期 MG 十三见，系咁，拜拜。